昨天晚上跟一位来自于瑞士的好朋友聊天，一边聊天一边喝着一小杯鸡尾酒，在聊着关于爵士音乐的事情。而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一种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持放爵士的音乐风情。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了。那刚刚的开场音乐能够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一种 chill and smooth jazz， 可以感受一下在做一个非常舒服的精油按摩时候，我们的背景音乐就应该是这样的。一起来听下面的一段音乐内容，叫做 Love Making Love。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们都会能够希望自己能够走入音乐节去感受一把在现场的音乐的魅力。那其实呢，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也在聊着关于瑞士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爵士音乐节，叫做蒙特勒爵士音乐节 Montreux Jazz Festival。 那像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其实给到我们的体验绝对不只是一些现场音乐这么简单，它还融合了有一些跟爵士音乐相关的教学的活动，一些有意思的论坛，当然还有一些美食美酒，能够融合在这为期一个月之久的一个音乐节当中。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能够走进瑞士的蒙特勒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去感受一把爵士音乐节的魅力，尤其呢是在欧洲的地方。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到意大利去感受一下音乐节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在瑞士感受爵士音乐节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 Montreux 应该会给到你一些不同以往的体验。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来自于非常好听的啊，来自于很声音很舒服的质感的 Candy Duffer。 他的作品呢能够给到我们一种就是中音萨克斯的技巧方面堪称一流的这种女生的萨克斯乐手，而且再加上她的金发和她的面庞，会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听感呢？来听下面的一首作品，叫做11:58，很有意思。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Jenny Dolfer， 她是当代的爵士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绝代才女了。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时候呢，是在摇滚的鬼才 Prince 他的音乐录影带 Party Man 当中。凭借他呢俏丽的面庞以及那一头金发，加上他的中音萨克斯的技巧，可以说堪称一流。而且 Jenny Dolfer 他从小就受到这个高音萨克斯的父亲的熏陶。那当然了，自己心中也有一些关于音乐的偶像。由于他的自己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荷兰乐手，他也很顺利的能够被介绍进入了爵士乐这个音乐界当中去。而从12岁开始呢，他就这个从美国啊一直到荷兰的乐手乐队将进行演出。那15岁时候呢，组建了自己叫做 Funky Stuff 乐队。那他的个性很突出，尤其呢还被邀请到了一些欧洲的巡演当中去，所以呢一直啊是比较的火，而且呢也是跟各种各样的名家合作吧，也让自己的音乐呢获得了更多的认可。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能够让我们继续通过 Chill Out 以及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景去沉醉自己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听一个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这里就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 Music for the night， 用音乐感受一个夜晚。

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空虽然有云，但是难以阻挡气温的上升，午后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度，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偏南风较大，阵风6-7级，夜间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甜蜜一股乐团1989年成立。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及喜爱的音乐作品。歌手王丽拉新单曲《一半一半》全网上线，讲述了人生当中有时会迷失自己的那份无奈心情。《一半一半》的歌词和旋律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勾起人们无法言说的心绪。古诗童韵系列2六一儿童节正式上线。古诗童韵是从现在中小学课本当中收录的古典诗词中选择合适的经典作品，谱成适合儿童听与唱的歌曲，制作成系列儿童古诗词音乐专辑，用这种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101开播至今经历了2场公演，很快又要再次面临淘汰赛。近日网络上传出一张选手王默涵在后台痛苦捂头的画面，爆出了他在公演彩排时因为劳累过度晕倒在舞台。节目组事后证实了此事，但是强调他目前身体已经恢复，要粉丝放心。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零，三

是来自于 Dave Ghost 带给我们的 You Are Me I Am You 这样的一首爵士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音乐的代名词就可以称之为是 Dave Ghost 了。那可以来说一下，他呢是继 Kenny G 之后走红在全球的流行萨克斯乐坛的一位乐手，他的地位应该是横跨于融合爵士，就是我们所谓的 Fusion Jazz， 还有是跨界抒情流行演奏等等的各个领域。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音乐界的代名词，那就是 Dave Coates。 1963年3月27号出生的一位萨克斯乐手，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来了解我们本周的节目音乐列表，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马上可以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能够听到那些能够让我们焕发出一些热情与激情的音乐， Launch Party， 一起来听一下。Enjoy your weeke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音乐。那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够浪漫吗？它的名字叫做 Romantic Sensuality。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来自于瑞士的一个爵士音乐乐团带给我们的作品。那这个乐团的名字叫做 Yellow。 The secrets you keep from me, will I ever knowLife you live aside, will it ever show? Tonight you're mine, tomorrow another's. When love is ruling my world, when love is now moving my home, my days are not the same. When I'm with you, I live in my dream.No, it's true. I'm adoring your smile. Your eyes are a kiss in blue. 喜欢这样的一个来自于乐士的爵士音乐乐团带给我们的作品吗？ Kiss in Blue， 他们的声音呢应该要追溯到1977年了。那时候呢，这个乐队当中的几位成员刚刚相识，他们是在一家汽车实验室录制的噪音测试。那会儿呢是第一次相见，但录制过的噪音测试之后就发现，诶，玩音乐不错哦，然后就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了。无论他们经过了迷茫的阶段，还是经过了对于音乐的一些个性化的喜爱跟偏爱的阶段，但他们始终在一起，把音乐做了下去。而下面时间继续让我们分享能够带给我们热情与激情的爵士音乐 Smooth Jazz and Sexy Jazz。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 just so anxious, and maybe I'm a little scared,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来自于 Charlie Puth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新歌送出的 Way I Am 啊，这是来自于他在5月4号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单曲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哦，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啊，不要写错啊，不要找错。关注过了之后直接回复一下今儿的日期，四位数字0602，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 So come up next， 让我们来听听看另外能够让我们唤起一些当年让我们能够听了之后知道自己已经有点点上岁数的歌曲啊，那是因为这样的歌手已经唱了太多年了。 Christina Aguilera featuring Demi Lovato 带给我们的作品 Twic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life. I found the prize of love and lost my mind. I will forgive them all of my wrongs and my rights. I'd do it all again and won't think twiceOn't think twice. Ooh, ooh, ooh, ooh. Are you devil? Are you angel? Am I heaven? Am I hell? I can barely find the proof to save myself. Are you water? Are you fire? Are you filthy? Are you pure? Oh, I thought by now I know, but I'm not sure. Well, you're no angel. I never asked you to be. You're my danger, 'cause that's just what I need. But it's still well.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life. Well, I found the price of love and lost my mind. I will forgive them all of my wrongs and my rights. I'd do it all again and won't think twice. Won't think twice. Sacrifice the most of my youth. Is it treason? Is it true that the worst I won't undo? Only enemy I have in love is you. Well, you're no angel. I never asked you to be. You're my danger. Well,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life. Well, I found the price of love and lost my mind. Oh, I will forgive them all of my wrongs and my rights. I'd do it all again and won't think twice. No, won't think twice. Change my mind. I will do it all again and not think twice. This is all that's good. Don't come and find me. So hard to see a great place. Somebody guide me. 'Cause I 这首歌呢可以说真的是很厉害了，有半个多月没有我听到大菠萝的混音了啊。 Don Diablo featuring Kygo， 还有呢像是 The Night Gam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Kids in Love Don Diablo Remix Edition， 重新混音的 Kygo 新单曲你还喜欢吗？正在我临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可以来通过公众号了解我们更多的像是歌单啊、一些音乐啊、旅行啊、数码科技啊等等的相关内容咯。啊，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新歌曲，来自于 James Bay 非常喜欢的 Slide 这样一首新歌，也希望你能够来跟我一样喜欢它，浅浅的吟唱的感觉。我觉得 James Bay 应该说是现在流行乐坛当中非常少见的音乐人了。 And the long walks home in the dark we'll miss. Nobody teaches you how to reminisce. Nobody teaches you to hurt like this. Then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Yeah, we slide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No more cooked up, broke, nocturnal kids. Was that ever even us? Do we know what we missed? Nobody teaches you how to win big. Nobody said there's no reverse on this.Then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Yeah,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In disguise, we get a little better at controlling ourselves around midnight. Then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Nobody wants to wake up alone. Though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then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In disguise, we get a little better at controlling ourselves around midnightThen we slide into the arms of someone els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is low. Under the burden of solitude, under the burden of dissatisfaction, the weight we carry is low. And so must rest in the arms of love at last.Rest in the arms of love. And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Been sleeping over for the past couple of weeks.Making a habit out of it. Yeah, when I woke up, I saw your toothbrush on the sink. It kinda scared me, I'll admit. If there's a line, then I think that we crossed it. Second time to stay the night. If there's a call, then I think that I lost it. And I should take my own advice. Let's stop before it gets more messy. Let's stop before it gets heavy. It's not too late to say you never met me. Let's stop before is messy. I try to tell myself you gotta take it slow. I always jump in way too fast. Yeah, if you wake up and I'm not there, it's nothing personal. Just got some problems from my past. Yeah, if there's a light, then I think that we crossed it. Second time we strike the night. If there's a cool, then I think that I lost it. And I should take my own advice. Let's stop before it gets messy. Let's stop before it gets heavy. It's not too late to say you never met me. Let's stop before it gets messy. 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泰戈尔的诗句，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 你却总是掉线。 斐讯 KRT 路由器，开车牌、打游戏、开直播，速度快到心跳。 斐讯 KRT 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奖。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密云旅游，北京避暑胜地，密云雾灵西风景区，山清水秀，消暑纳凉好去处，给您向往的生活。 The soul, just when the world's saying they got no hope, here comes the love. We got audio. I'm flying high, superhero. S on my chest with my Marilyn Monroe. Feel like a star, 'cause we got audio. 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LSD featuring Diplo 以及 C 啊，带给我们的 Audio。 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在5月10号刚刚发布的一首全新的歌曲。那可以说像 C 啊的声音呢，加上这种小电子的这样的一种组合，会发现能够生发出来 C 啊那种小烟嗓，然后呢更多的一种带有金属镶边质感的东西，我非常喜爱啊。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能够喜爱 C 啊的全新的声音的演绎呢。那这里正在王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听歌了，我要送给您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那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 Years and Years 他们全新的送出的一些音乐内容了，因为这样一首歌叫做 If You Are Over Me， 如果你超越我，如果你覆盖着我，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名称，也能够让我们会想到 Years and Years 他们现在和未来的一种不同的变化。来听听看吧， If You Are Over Me，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t's like thunder and lightning, you heard me without trying, a tempestuous rising. No, I don't like to be this way, and you're Jekyll and hiding. Are you real, are you lying? So stop with your crying, I can't handle it now. You tell me spreading the word i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heme,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Well, you should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there you go, there I said it.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eam,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Well, you should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how long can a love remain? Time never could heal this pain. I thought I believed in fate. Oh, it's so cruel, knowing that the rest would change. Same story, the same mistake. This heart just had to break. Oh. 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ould you let your heart break if you knew it would heal? So tell me what you'd want if you never felt fear. Yeah. We keep running, we'll never stop. Chasing something we're never lost. Feel it coming, it's on the coast. Never stop, never stop. 是来自于 Sean Frank featuring Wella 带给我们的 Gilt Wing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歌曲，并不是 My My My， 那是绰野的歌，而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My My Love， 来自于 Joshua Redding， 一起来听一下。 So many moons have come and gone all along. I heard this song inside me. Too late, I was told. But now I've found a different sound.I hear when you're around me. It's something new because of you. I hope I hear it forever. My, my love, I've been without you too longMy love, I'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 belong to anyone.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When first studied eyes upon your face. This song replaced all the others I have written. It's all brand new because of you. Feels like I've known you forever. My love, I've been without you too long. My love, I've been running too fast, too long to anyone.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You warm me like sunshine. You cool me like summer rain. Just let me sit down beside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This kind of one.我们的 Joshua Redding 带给我们的 My Love， 你还喜欢吗？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歌曲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简简单单的爱哈。他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从小生长在这个 Motown 唱片当中，能够受着各种各样的老牌的乡村音乐人的影响，也是难得的一种音乐体验。当然有很多的音乐人跟他一样，是跟许多的70年代的歌手们一样啊。他呢是在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才开始正视他的音乐事业的，所以呢他的歌声可能更加充满的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往昔的一些思绪。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跟随 Jessica Mumbai 带给我们的音乐 The Day Before I Met You，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首欧美流行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602即可。 Got me losing track of time. Every moment I'm with you. When the day turns into night, my sky is always blue. That's what you do to me. Yeah. I remember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 You got me with one touch. Boy, what the hell, tripped and I fell.I can see you all the time. I can get you on my dreams. I can get you off my mind. That's what you do to me. Yeah. I remember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 You got me with one touch. Boy, what the hell, tripped and I fell in love. Bye.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刚在歌词当中也唱到了 Why don't you stop talking， 为什么不停止讲话，那是因为我们要把音乐继续送给他才行。那其实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话语之外的更大的一种音乐世界。下面时间继续来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叫做 Phoenix from the Flames， 火凤凰。 Flames, sun's cold, morning, I've been here. Phoenix from the flames. 从火焰当中飞出的凤凰，这里正在为你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了解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取我们的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音乐空间，我是 Mr. 常常小航。你还喜欢我们的音乐吗？ Alright now， 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Club Mix Edition featuring Justin Susa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With me. 耳边的音乐叫做 Float Away， 来自于 Robin River。 那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Sun Sam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the Justin Susia Vocal Trance。 我们听到这样带我一点点人生的 Trance 的浅唱，你还喜欢吗？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974，我们一会儿见。 的峡湾之间与苍茫的海岸线来一次亲密接触，啤酒配上别具一格的美食，体验北欧闻名遐迩的生活方式，漫步中世纪的古堡中，沉浸于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在万岛之国挪威见证大自然的富裕，在童话之国丹麦发现童话之外的惊喜，北欧等你去发现，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耳边的音乐作品 Float Away 以及来自于 Gahes MR 带给我们的 Lonely Girl， 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他们的混音作品 Oceania Lab。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 Samsay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Justice Susie 这样的一张混音大碟当中的作品 Vocal Trance。 在 Trance 的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那浅浅的女生的吟唱，特别的舒服，希望各位能够来一边听这样的音乐，一边沉醉自己。周末愉快，当然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听下去 Breaking Ties 以及 Sky Falls Dow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音乐叫做 Sky Falls Down， 来自于 Amy Van Buren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选自他的 Oceania Club 当中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些个 trance 音乐，都会加入了一些浅浅的吟唱的女生的声音。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关于 trance 的音乐，如果单听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枯燥，但是这里边加上一点点的人声，加上 vocal 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有时候 trance 音乐它是可以通过人声的一些变化和元素的变化进行相关的自身的变化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这样的音乐时候是否也会有一些听觉的变化呢？把心情改变一下，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把音量开大一些，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精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Seeds of autumn in my mind. Deception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Super 8 featuring Tap Remix Edition Marcus Shoes featuring Justin Sousa 带给我们的混音。那像这样的一种洞察力，能够让我们会发现音乐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合理性。电子音乐何尝不是一种各种各样合理性的一种混合呢？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您能够听到的电子音乐的合理的感觉 Trance 加上女生的吟唱啊，这样的一种 vocal 的声音，在 Trance 音乐当中会有怎样的一种合理的呈现。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稍后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泰戈尔的诗句，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 你却总是掉线。 斐讯 K2T 路由器，开车牌、打游戏、开直播，速度快到心跳。 斐讯 K2T 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奖。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注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Be my friend tomorrow. If you were my lover today, would you be open to my confession? Cause some things will never fade away. And 的作品叫做 Here We Go Again， 来自于 Cosmic Gate featuring JES， 带给我们的 Unleash the Beat 这样的一个无拘无束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和节奏，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也希望你能够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更多的音乐精彩，包括有 One Way to LA 以及 Atom， 还有是Runaway 等等这样的一些个跟我们的 Club 并没有那么相关的电子音乐舞曲，我们可以在空中给自己来一次周末的电音派对。各位周末愉快，一会儿见啊。 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8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穿梭肃穆幽深的峡湾之间，与苍茫的海岸线来一次亲密接触，啤酒配上别具一格的美食，体验北欧闻名遐迩的生活方式，漫步中世纪的古堡中，沉浸于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在万岛之国挪威见证大自然的富裕，在童话之国丹麦发现童话之外的惊喜，北欧等你去发现。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遨游.com。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9:3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我们 FM 974，每周六和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有魔力的音乐时段，就在记住啊，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以及凌晨的2点到4点，由我为您送出这样的一种这种电子音乐混音的空间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跟交流，当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来查询我们每一周节目的音乐列表。马上关注我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602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Resonance 节奏驾到，